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十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嗯，我们要来录我们这一集的节目了。今天是2018年的11月02号，那选举也选完了。 12月02号。 12月的02号。 嗯哼。 对，那赶快来分享我们的近况吧。 好，我来。就是呢，这个月呢，我们公司呢发起一个活动，它会从11月26号开始，直到12月21号结束。这是什么样的活动呢？这叫小天使与小主人的游戏，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吧？就是在一个团体里面，你会有被指定指派一位小主人，那你就必须无条件、无私的去关心他、照顾他，但是要匿名进行。然后呢，我们就打算在12月21号那一天，因为隔天要补班嘛，然后又接近圣诞节，我们那一天要揭晓谁是你的小天使。过去这一个月内，谁是你的小天使？他对了你怎么样？然后这时候各个主人就要准备一个小礼物回送给这个小天使。然后这个游戏基本原理很简单，然后我相信大家他们在学校啊或什么的团康游戏都玩过，可是我告诉你，他在职场上的玩的时候，你真的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氛，因为有可能 是会有一种病态的感觉。 我觉得不是病态，是一种很诡谲的氛围，因为执行的人哦，就是主办的人，他不是召集这个活动，他等于是一个增进员工之间情感的一个活动。然后主办人呢，他都知道每一个人是谁的小天使，他同时他不会担任别人的主人，因为这样就不公平嘛。所以，但他也会被照顾， 完全的中立 方。对，他也会多照顾两个主人，就是。他没有天使哦，不但他没有天使，但他还要负责照顾主人，所以这主办呢是吃力不讨好的。但是他就是，毕竟他就是有一种就是，反正我现在就是在工作职场内嘛，那尔赛这个任务我就接啊，反正就是我就把它做完就对了。然后他的态度也没有错，可是当活动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抽签完之后，大家都哀嚎。都哀嚎说：“天哪，我的主人是大魔王，大魔王！”然后我是心里来想说：“大魔王，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主人是大魔王，那这办公室到底有多不和谐啊？你懂我意思吗？” 对啊，所以我就是在想说，这就是一种心理病态的一种 状态。但是问题是，然后我就讲了一句很中肯的话，就是我说：“说不定你认为的大魔王，对别人来说不是。”说不定你也是别人的大魔王， 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别人眼中的恩人， 对， 也有可能是某个人眼中的仇 人。对，所以大家还是很厉害。我觉得我们办公室的人都好专业哦，都维持专业的素养，你知道吗？就是非常有职场的伦理，就是还是继续玩哦。然后大家，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留言板叫许愿池。然后就是大家都可以贴上去，就是自己的愿望，然后你的小主人看到会不会帮你完成这样子。所以这一个礼拜下来呢，我觉得我们办公室的气氛热闹不少。虽然是月底月初，就是很忙的阶段，但是我觉得好像真的这个游戏在办公室会形成另外一种效果，就是比较有一种欢笑的氛围。然后因为你是真的受到关心，比如说你就算买一杯饮料，或是买一杯咖啡或什么的，或是饼干，或有些人就是说我想吃蚵仔煎的口味的洋芋片这种的，都是，然后他隔天桌上就出现一包，所以你就会觉得很神奇。 问个问题， 是 这个游戏是可以对小天使予取予求的吗？ 对。就是他要许愿，你的小主人可以许愿，但是 你知道大家为什么有素养的原因，就是因为不会太 over。你不可能说我要长荣的来回机票，不限票期，然后飞欧洲。你不可能這樣子、 那我好奇问问，当你有要求的时候，你是就直接在办公室里头喊出来说啊，好想吃汉堡包啊！ 刚刚我们说我们有个许愿池，然后可以大家可以把留言贴上去，比如说我觉得礼拜五的时候来一杯珍珠丹、黑糖珍珠鲜奶无糖中杯去冰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哦，这样之类的。然后你的小主人看到之后，就会想办法帮你变出一杯珍珠丹。 赞， 就是类似这样。 那你扮演了什么？ 我同时是小天使，也是别人的小主人啊！当然。 哦，那你有感受到你的天使对你有所照顾吗？ 有，但是我必须要说，因为我讲的就很简单啊，那珍珠丹就是我的心愿啦，其实，然后呢？当下当天，比如说我是说礼拜五，可是我在礼拜三的时候把这个愿望贴上去，我是希望他有时间准备嘛。但是我把这个愿望贴上去的时候，默默的奇怪了，当天下午就有人订饮料，可是我感觉他不是我小主人，所以你私底下也要跟某些人很好，就是你拜托帮我 cover 一下之类的，就是我想订个饮料，你讲你主揪这样子，我跟风，但是你跟风可能是我小主人跟风或什么的。之类的，然后 所以很难判断说到底是 谁，很难判断。但是问题是，我就觉得冥冥之中就是有墨菲定律。我最讨厌的人可能是我的小天使。 哦，在我心里面，这就是一个变态的游戏。我刚才一直用到这个词汇， 对，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今天 太变态，太病态了。 对，然后我今天看到第二杯饮料，其实我只有许一次愿，但是我今天来了第二杯饮料是星巴克的无糖拿铁。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说这谁？因为我想说他是不是给错人了？就不是，是我的小天使找别人放到我桌上，所以也不是放在我桌上的那个人。然后呢，他就留一张纸条，我看到那字，我差点昏倒。我想说，这不是我最讨厌的人字吗？之类的。 Oh my god！ 但是 那我再问一个奇怪的问题。 好，你说 有预算吗？小天使有预算吗？ 没有。没有，就是你不要太 over， 小天使得花的是自己的钱吗？ 你花自己的钱啊。 那小天使今天在你的桌上留下的纸条，是不是留下“小姐，你不要太过分哦”？ 不会，我没有许星巴克，我是许珍珠丹，而且我愿望早就已经实现了。反正 anyway， 我觉得很可怕。对， 我知道他的纸条写什么了。 什么？ 星巴克就是这个游戏的终结。 不是，不是，才不是嘞！真的不是， 没有 以后了。我就说办公室的人都很有素养，都愿意参与这个游戏。明明平常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各个就是 勾心斗角， 顾好自己，没有到勾心斗角，就是顾好自己的事就好，也不会主动伸出援手或是什么的。就是一定要被 Q 到说李希杰，你被 Q 到了才出来，不会说啊，这个面包怎么在这里呀、啊？是不是要拿去冰啊？都不会有人理你的。然后李希杰，请把面包拿去冰，你懂吗？这是 那个起始句就是了， 就是命令句和起始句之类的。 对，命令句跟起始句。 对，然后所以要这样，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游戏它真的有存在的意义，对于办公室气氛的活络，还有人与人之间，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一面。就算他怎么讨厌我，我怎么讨厌他，可是对于我的要求，他还是愿意完成。你知道这种叫做什么吗？ 变态， 专业。就是职场上的专业， 就这两个字。 没有没有，你们自己想想，这个真的很专业。你要做到多高的专业度，你才愿可以在职场上扮演好各种挑战、各种角色。好，这是我的近况。 我真的最近也在职场上，我顺着蓝豆丝的近况说下去。我最近也在职场上非常的有体悟， 请说。 其实我在大概第七季、第八季的时候啊，我常常我的近况都会报告我在公司里面的一些不满跟抱怨，但是我后来反省了我自己，我觉得其实听众朋友们可能不想要听我在抱怨职场上的事，所以我觉得我不应该利用这个节目呢一直 complain 我的职场，所以我就收敛了。 但是刚刚听了蓝豆丝的这样子的分享之后，加上我最近的近况啊，就是跟职场有关。好，如果第七季、第八季听众朋友知道我抱怨的那个状况，假设愤怒值是60好了，那我这个月包含我的几个同事，我们对我们的一些其他的同仁那个愤怒值啊，大概是60000吧，整整暴涨了1000倍，而且已经到了那个握紧拳头还不够，要握紧另外一个拳头。 这个我可以插一个嘴吗？ 我帮我刚说， 因为我刚好私底下跟我讲过，我觉得他不真的就是这么严重，因为我觉得他已经有点违反劳基法了，所以甚至我明确讲，我觉得就是有违反劳基法，所以值得60000，好不好？ 那个愤怒值是60000，但是我还是像蓝豆丝刚才所说的，专业，我不抱怨，我不把细节拿在这边抱怨，但是我还是想要阐述一下我的愤怒值是60000。好，那我接着来说一下我另外的近况。上一集呢跟上上一集呢，我好像都有提到我在网络上购物的一些经验。比如说我去购买了一个摄影器材，然后他送错了，送成 Sony 的，然后因为对方呢态度非常的亲切，然后立刻更换，把东西拿来，然后我呢把东西退回去，然后呢中间呢有一些费用上的差异呢他也都退给我，非常的 OK， 没问题的。这是第一个状况。然后第二个状况呢，就这个东西送错了，送到别的地方去了，这第二个状况。第三个，今天啊我去购买笔电，然后那家店呢刚好剩两台，就是我要的那个机型剩两台，我指定的机型颜色剩两台，然后他就谈了一下价格之后成交，然后他就拿了第一台出来帮我做了简单的展示开箱说明测试，怎么前面都还 OK， 80%进度，90%的进度，95%的进度，到了第99%的进度的时候，换上一条外加的记忆体的时候，它坏掉啦，这台机器坏掉了，就在我眼前。那个工程师在那边组装啊，弄了老半天，他就当场就坏掉了。然后他就说：“哎，很抱歉，让我处理一下，我去找我们的里面的资深工程师，我去跟他请教一下。”哎，他就把机器拿走。然后其实我当下心里有一点点糟，我想说，他就在我眼前，就画面就一片黑啊，什么都看不到。然后他拿进去里面修一修，修一修之后跟我说：“哎，好了，可以用了。” 好， 这样的话你们可以接受吗？假设是这种情境，我当下在想象，假设是这种情境的话，你们可以接受吗？ 我是不行的。 他没有办法给你新的吗？ 对，哎，所以我沙盘推演嘛，我沙盘推演说：“哎，他抱着这台已经在我眼前一片黑的这个机器进去，如果他拿出来说，哎，好了，现在 OK 了，没问题了，我认为我心里面也是不能接受了，我沙盘推演了，不能接受。就他一走出来，劈头第一句话说：先生，我们帮你换新。 那他会把那台卖给别人，下一个客人。 哎，有，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至少他没有在我眼前，在那边讲假话。说哦，我们经过一个调教之后啊，现在已经可以运作了。刚才那个画面黑掉的画面只是暂态，暂时的。 他万一说好，我们帮你换个新的，然后进去之后还是同一台，你会发现吗？ 哎，没有，他当下在我面前把那台机器前面90%所做的一些系统跟动全数还原，然后还原之后把零件都拆出来，因为我有要求要加装东西嘛，他就把全部拿出来。然后把它封起来，套子封起来，装到盒子里面，然后就放到一边了，放在就在我看得到的地方，就放在地上，放在一边。他说：“这台我等一下自己再来处理，我要送回原厂。”啊，接着他说：“我要去仓库一下。”然后去仓库拿了一台全新的，至少盒子看起来是全新的机器，当场又再拆给我看，重复了刚才那0-99%的动作，全部重播一次在我面前。然后其实啊，整个流程呢，我本来是期望20分钟可以完成的，所以我这次去 购买这台笔电，我也很阿莎里，就只找一家店，而且我坐下来就说给我一个好价钱，我买了就走。好，我不想再逛了。他说好，我给你一个好价钱。结果没想到弄了2个小时。好，但是过程之中呢，我始终面带微笑，因为我知道跟那60000分的愤怒值比啊，这些都不算什么，这些在这里所经历的一切简直就是甘之如饴，跟在我职场上碰到那些遭遇，这些都只是 过眼云， 瞄一下痒而已。对，都只是瞄一下痒而已。我还甚至还觉得这样的过程还蛮让人愉悦的，至少他展现了一种态度给我看，让我知道什么叫专业，而什么叫做不专业，跟某个人比。这就是我的近况。我觉得我最近很衰，购买3样东西都出包， 因为最近还是什么水逆啊， 送错地点， 好像要到12月的第一个礼拜才会结束哦。 天哪，全部都是跟线上购物有关，没有，都是跟购物有关，不只是线上购物， 真的 都是跟消费上面的一些状况。然后我最后再表扬一下我自己，当他在组装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去买饮料，我还多买了一罐送给他哦。 你人真好。 我觉得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信的基础，我必须要告诉他，他刚刚所做的一切是值得一罐饮料作为奖励的。然后我觉得他也展现了一种态度，就是谢谢你的饮料，然后他在我面前畅饮，就是他没有收下之后先放一边，他在我面前畅饮， 人好好， 表示说他经历了这么多的努力，他也觉得他值得这一份奖励。 对， 这就是我想要分享的一点点。 好，那现在换我来分享我的近况，就是在11月底的这个礼拜三的时候啊，我和维刚啊在下班之后呢，嘿嘿， 哇哦， 去吃了一家就是有5年没有吃的餐厅。打个广告嘛，也没有，我没有收任何钱，反正我就直接讲实话，我就是去吃25号厨房，在那是哪？那是什么站呢、啊？那个后山皮站。 后山皮 就是我们 捷运站 附近。5年多前，应该算是6年前的吧。就是有一次吃到第一，我刚吃到第一次，然后推荐给我之后，我们就一吃不明，要么就是不吃，一吃就是很惊人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成语，然后。 不明则已， 一 鸣 惊 人。 好，然后就许下了要把这个菜单上面的菜全部吃完的愿望。然后我们吃完一半的菜单之后，我们后来就腻了，就放弃了，直到就再也没去过。直到5年后的今天，的这个礼拜，我们又再去了。然后我刚刚有拍成一个影片，但是我不确定它的素材能不能拍成一个影片，能不能剪出成品来，所以先预告一下。好，先预告一下， 差不多了。 赞，好，我的近况就是这样子啦。 好的，我觉得这个餐厅真的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餐厅，非常非常，我非常欣赏这个餐厅，所以我希望呢，听众朋友可以期待，好，因为我觉得这个影片应该会是在我们这一集节目上完之后才会播出。那如果你先听到本集的节目，广播节目的话，你可以期待看那个影片。如果你是先看了那个影片的话，那你大概不知道有我们这个广播节目，那也没关系。反正如果你不小心后听到的话，你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你现在就可以笑咯，因为你觉得很好玩、如果你觉得好玩的话。好，那近况都分享完了，那就先这样，我们等一下进到我们的主题。 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耶、yeah, 又是我抢头香 耶、yeah, 我就是要来分享对，我们这一季的主题就是音乐嘛，所以之前就介绍了不同对音乐的看法，然后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 Rap 是一种音乐吧， 一种音乐的类型 是吗？类型 又叫说唱。 对，说唱。对，我觉得这种类型的音乐很奇妙，因为它要有它的旋律，没有要求的很多，除非你中间唱的地方很明显，但是它的整个的节奏不太像叫节奏，像是一个律动、嗯、对不对？就是你的那个律动要很顺很溜，就是这个 rap 才会有一个就是让人家很投入很吸引人继续听下去，即使他们不知道你在唱什么，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就是不看歌词看不懂，不了解， 而且他们只能隐约感觉你这一句跟上一句的韵脚是一样的，什么单押双押什么格句呀，什么整段呀，他如果你没有旁边没有字幕的话，他们是完全听不出来。但是这一种类型的音乐呢，要由表演者来诠释，就是有一种歌是他谁唱都好，比如说像是什么评剧这种，朋友这种类型的歌是谁唱都好的歌，或是大合唱的歌，但是 rap 这首歌 rap 这种音乐类型，它是反而是很讲求演绎者的特质，同意吗？ 我同意。 对，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天生就是个 rap， 就代表说他天生就适合走、 rapper、 哦 rapper 对不起，天生就适合走这样类型的音乐，他就很有霸气，很有气质，就还有这种类型，就是跟这种类型的音乐紧紧相扣。等他到唱到，就是他如果真的是要靠唱歌的话，反而他就普掉了，平淡。 对耶，我觉得我们有喵电感应， 是是又来了吗？ 我们 这一集 根本没有跟你 默契，还有吗？ 对，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前面算是一团混乱， 超混乱，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超火的啊。 不知道为什么第二段这么有默契耶，喵电感应。 我觉得 我真想要跟 你，就是你知道， 分享一些我对针对这个 rap 新说唱 一点点 的看法， 一点点观察，然后刚好跟你讲的 OK 有关。好，第一件事情是，我分不清楚何谓 rap， 何谓说唱，何谓数来宝。 让我来告诉你。 好的， rap 和说唱呢，它是同一种音乐类型，但是处在不同的区域。在中国就叫说唱， 如果是黑人的灵魂， 就是 rapper rap 这样子。 如果在中国，就是 说唱，我们就是说唱。 那数来宝呢？ 数来宝的话，我跟你讲，数来宝要有强烈的文学素养，就是 我认为 他的文学底子要非常好。对， 但是为什么每次有人提到数来宝的时候好像就是有贬义？ 因为他们只看到浅层最最基本的，但是真正的数来宝除了押韵之外，还有里面的字词对仗要非常工整，然后要非常又要带点好笑又幽默，我觉得这是很难做得到的。 我觉得 因为你用英文很难数来宝。 像希杰刚刚说了有吗，其实那两就短短两个字，但是完全可以感受到希杰对数来宝心中是有一份敬意的，所以他会说有吗？所以他认为数来宝是有技术，是艺术，是一种有技巧的一种表演。可是在网络的酸民界下面可能就会出现说，这根本就数来宝嘛， 那你数给我听听，你数给我听听。 就是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你看那句话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说，这根本就数来宝，是到底是在贬低对方还是在 赞扬他。 就是，但是 你隐隐约约就觉得这句就是扁大于包， 因为我刚你已经给他一个定义，就是酸民讲出来的。 对啊，我心里也有， 所以其实他就是贬义。对，你已经有一个立场在了，所以我觉得 再来很有名的那个， 真的， 你说。 我说网络上的那个听听就好，真的有时候真的会 OS 就跟他们对骂起来，但是我是不会在网络上直接跟人家对骂，因为我觉得浪费我的那个手指，就是我的手腕腕关节不知道还可以打多少字，我懒得去骂他们之类的。 好，然后再来就是针对鼠来宝，我想要补充一个那个艺人，就是张帝 啊。 他的绰号又叫做极致歌王，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认识他，因为他呢常常就是会 freestyle 的唱一些歌曲，然后里面呢也会有押韵哦， 始祖， 也对 freestyle 的始祖，他也有押韵哦，然后也会有歌词，也是很有趣。哎，可是我有看过他去对岸表演的一些节目， 是 我认为不行。 怎么说？ 对岸当地的人应该是对他的表演应该是不买单的，真的就是我觉得是不买单，就是觉得这个程度的表演应该 只能在社区吧。 你在社区表演 OK， 你来我们这个舞台我觉得不行。好，我这是我的观察啦，我的观察有这样 的一点点感觉，所以我才会觉得鼠来宝跟极致 freestyle感觉在这个年代好像并没有被重视，被注目。好，这是我喵恋感应的第一个。第二个是，你刚才提到的是 ，rap 的那些歌词，是不是精神大于被听懂？因为那歌词都很快嘛，然后你只能掌握它的几个韵脚啊、节奏啊，还有拍子有没有对啊，大概就这些。所以精神大于他歌词内容被听懂，那我就有一个疑惑了。最近我看很多的那个表演，他们都中间都会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会有方言 rap。比如说来自维吾尔族的，哦，来自客家的，哦，来自一些少数民族 的，对，四川的， 哦，就会有特殊的一些那个腔调跟口音，然后就开始 rap 说唱。讲实在话我完全听不懂，他下面可能还会放那个翻译的歌词，但是事实上他讲的话真的比北京腔的 rap 更难懂，甚至就是已经是两个文化了，隔阂很大，完全听不懂。可是下面的人，你知道下面的那些听众，因为那个节目都会 take 下面的听众嘛，他们眼睛会发光，然后觉得哇，他一定很爱他的， 因为被 take 到这种反应的听众的话会加钱，啊， 哦，加钱啊，真的，啊，好，先不讨论加钱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他们进入他们当他们用自己的方言或自己的 地方话唱 rap 的时候，唱说唱的时候，他们就进入到了无敌状态， 放大绝了。 对，就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放大绝，因为你不能说他唱错，那是他的故乡话，他怎么可能会唱错？他怎么可能会掉拍？他怎么可能会没有在节奏上？ 有人连国旗歌和国歌也会唱错， 好吧？但是因为你没办法掌握，你对那个歌词意境的掌握度，我说听众已经归零了，所以你只能基于那是他的主语，那是他的母语，那是他的地方话，而只能投射出哇好感动哦的眼光， 就他很投入在， 不知道有这样的感觉。 对，所以我就说那个气场很重要，就是他要，其实 rapper 通常都是很好的演员 啊，对，这是真的， 他们必须在那个场子，不管多大的场子多小的场子，他们都要有那个气势出来，然后就是告诉你说我现在说唱的，我现在 rap 的东西就是我的立场，我的思想，我的中心，所以就是要让你听我的。你不用现在知道我在唱什么，但是你回去好好看字幕你就会懂，这样子类似 好 就是这种气场，所以我觉得 rap 很重要。你看没有柔柔的 rapper 欸，还是其实我应该要开走一种柔柔的 rapper 的路线， 迷幻迷幻说唱， 来 对 试一段、 啊、什么， 他说你是一段柔和的 rapper 给大家听的、 就是、我不知道啊要怎么样柔和 rapper 迷幻的、嗯、 迷幻 rapper 就比如说像我刚刚讲这种话，然后再讲语速再加快 1.5 倍的话是可不可以之类的， 太难了太难了，我觉得太难了，根本就是两种不同风格的东西。 我要有个主题，我好好写词之后下次来唱试试看柔柔的 rapper、 啊、听众会很期待你的表演、啊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给我一点时间准备，就放在那个吧，过年特别节目好了。为什么没有反应？ 好了， 好了，好， 我们的喵恋感言就到这边， 就到這 那最后是我分享吗？ 啊， 对呀、啊， 不然嘞，请问还有第四位吗？ 啊，那我就我上次不是有讲说。说我梦到那个仓木麻衣的事情吗？ 嗯，是的。 然后，所以那一阵子我稍微有在 YouTube 听一些麻衣新的歌，然后，但是你知道日本的那个歌曲界就是很讨厌，他只会让你听一半，就是那个、oh. 那个 MV 他就只会播一半给你看，然后你如果想要用盗版的方式来去听的话。大概也很难，大概顶多只能连到中国那边去，而且那个音质就不好。然后很讨厌的是 iTunes， 除非你有日本账号，否则你啊 iTunes 你也买不到。如果你有除非你有申请日本账号，那、你日本账号一旦申请了，你要跳回台湾的话，你那些歌反正就是会乱七八糟。因为我惨痛的经验，所以我知道，所以我后来就是，唉，就是。糟了， 花钱可以解决的。 对，就是他这几年，虽然说我当完兵之后就没再听他的歌了，但是，翻一翻，就是当完兵之后到现在，有几首的确是还蛮好听的。所以啊，我就花了一天啊，在 PC 后啊，把退伍之后啊，到现在，还没买的专辑啊，全部都点了。然后隔天呢 ，PC 后没有让我失望，隔天就送到了。所以呢，我现在最近呢，我就把它用在 CD 转到那个我的手机的音乐嘛，就是那个 Apple 的功能。然后，现在上班啊，还有下班的时候啊，车上啊，都会播放了超麻衣的音乐呢，的歌声呢，好幸福啊！但是有点听腻了，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有两种心得，听完你的故事之后。第一个是把那些东西放到购物车里的时候应该很爽吧， 也不会， 是放进去就很爽会吗？不会 哦，应该是这样。这个其实这个过程里头有一些心理路程，就是在我退伍之后，我就觉得那一阵子的麻衣都有点一直他的歌曲曲风都太类似，导致我每次就是听我都会觉得我其实都是在听同一张专辑，虽然是不同的专辑，但我觉得我听的就是同一张专辑。然后那最后的那几个曲风，我很是我很不喜欢的那种很黑皮的那种曲风，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所以我退伍之后我就想说，刚好也不太喜欢听他的歌，那就不要再听了吧。所以我就断掉了，就也觉得年纪也不应该再继续追星这样子，对。然后所以说这中间哦，我真的是觉得自己再也不会买他的专辑，没想到八年后啊。哎呀，不小心说出我退伍是什么时候了，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年了还是买。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如果你命中注定要做这件事情，你迟早都是得做的啊。就是你知道那个就是那个 去吃25号厨房一样， 对，你迟早要把它吃，就是因为那是闪电侠，那他虽然跑到位过去改变了一个事件，但是你未来还是得面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跟麻衣小姐就是宿命了，我和她之间就是这样子紧紧的绑在一起。 绑在一起，哇，好棒！那我再关心第二个小小的第二个状况， 就是整体来说你的日语程度是可以完全听懂他的歌词的吗？ No， 完全听不懂，而且我本来就不喜欢听我听不懂的歌词的歌，不然我很容易分心，会被歌词带跑。 哦，你说你不喜欢听得懂歌词的歌啦。 嗯， 所以你喜欢听不懂的歌词的歌。 Yes， 所以那就跟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个说唱 rap 有点雷同，就是那是某一个地方的话，而听众是不能理解那个话的字义，但是因为他在表演的时候展现出来的一种气，或者是一种精神，或者是一种状态，还是能够虏获听众的心，虏获细节的心，没有语言的障碍，是没有隔阂的，就他还是可以虏获你。我觉得这个也某种程度也是音乐的特质。 嗯， 虽然某部分听不懂，但另外一部分还是可以让人感动。所以我决定了，我们这一集的名称啊，就是听不懂又怎么样？这样应该是蛮好的一个标题。 没问题。 那我可以，因为你刚刚说听不懂又怎样，我可以再分享我这礼拜发生一个有趣的事情吗？ 好哦。 那个不是应该放在前 面吗？就是啊，其实，刚刚是有人在讲什么悄悄话 ？Hello？ 没有啊。没有啊， 没有， 请分享 异世界的声音。 对， 就是啊， 异世界的指令。 我这礼拜去台北车站工作的时候啊，然后又被问路了。我还蛮容易在台北站被外国人问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长一副被问路的脸。然后，但是以前我英文不是还蛮破烂的嘛，所以我都 我觉得现在可能不会 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对对对，然后。经过这几个月的洗礼，我的英文程度变得还不错。然后昨天的时候，我遇到两个韩国人来问路，我完全的可以用英文来思考，就是我觉得是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就是以前我是中文思考，然后英文想那个英文怎么讲，但我昨天的表现完全就是一个用英文在思考，就是有点本来听不懂，但是就是不懂。听久了你就懂了，就是这样的。 所以 大概是这个 概念，只要付出功夫去努力就可以了啦。 好吧。 我觉得希姐最近翻译这些东西，翻译这些东西太励志了，真的。给他拍拍手。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虽然乱无章法，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掌握到我们这些听不懂的精神。 对， 好啦，那就这样子啦，大家晚安喽， 晚安，拜拜， 好，拜拜。